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六集，李家之事。古人早熟，小姑娘正处于八卦活跃年龄，巴不得有一个人一起分享，怎么可能会不爽？见唐范拒绝，她将小脸皱得紧紧的。 那您不要跟我认识的人说，别人就不会知道是我说的了。 好吧好吧，你要说就快说。 我听阿春姐姐说，太太嫁到李家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所出，就连林少爷也是老爷的妾室生的，因为这件事老爷还总威胁说要休了太太，只因为太太娘家有远亲当官，所以老爷一直有顾忌。这次老爷要带回来的小妾听说已经有身孕了，所以啊，太太这段时间都很不开心，连我们做事都要低调几分。阿春姐姐让我今天之后就先不要过来送东西了，免得被老爷碰见生了误会，到时也冲撞了您。 就算如此，但你家主母在李家当家这么多年，你家老爷远行经商，他又为李家操持家务，你家老爷怎么可能对待他如同婢仆一般打发，想休就休？而且就唐范见到的李家太太也不像那种没有主见任人欺凌的人。阿东毕竟还是个小姑娘，闻言有点茫然，想了好一会儿才道。 阿春姐姐说很久以前太太娘家那边出了点事，需要一大笔钱，别人都帮不了忙，只有我家老爷将积蓄拿了出来帮助太太娘家。后来因为这件事家里变得很穷，老爷没法继续读书当官，所以太太心里一直觉得亏欠了老爷。 照理说，下人是不能嚼主人家的舌根，还将这种内宅私事到处去说。不过，一来阿东还小，又把唐范当成自己人；二来，最近他也是因为觉得李家的气氛很压抑，才禁不住向唐范偷偷吐槽。唐范恍然，原来还有这样的内情。之前他看那李曼又是纳妾又是打算休妻的，难免会想起郑成和郑孙氏的事情来。但现在看来，李曼当年能够为了帮妻子娘家而散尽家财，也算十分仗义的了。有前因必有后果，假如阿东说的是真的，同为男人，唐范不难理解李曼的心理。科举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比命还重要，当年夫妻情深的时候，他能够为了妻子娘家而拿出大笔家财，结果因为生计问题不得不放弃读书改行经商。但随着时间的转移，夫妻感情慢慢变淡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当年没有继续读书参加科举的决定是多么错误。商人再有钱，毕竟社会地位还是不如读书人那么清高，所以李曼心里后悔也是人之常情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一味付出不求回报。不过说到底，这些都是李家的家事，跟唐范没什么关系，唐大人也就是听耳朵八卦，顺便脑补一下李曼的心路历程。对阿东这种小姑娘，他当然也不会发表什么议论，反而道， 阿东，你对我说说也就罢了，不可到外头去乱说，不然被你家老爷太太发现了，可有你的苦头吃了。 阿东点头如小鸡啄米。 除了你我谁也不说。 唐范又拿了一块碧琪糕放入嘴里，点点头。 这就对了。 唐范素来没什么架子，就连阿东这种小姑娘相处几天之后，私底下也能如此随意了。 阿东这才意识到，唐范嘴巴一直没停过，把篮子拽过来一看，傻眼了，里面的碧琪膏竟然都被扫光了。可是他明明看着唐大人吃东西的速度很慢啊。注意到小姑娘目瞪口呆的模样，唐大人斯斯文文地笑了一下。今儿个从衙门回来晚，晚饭还没来得及吃。阿东很小大人地教训他道： 大人，您这样不行的，糕点毕竟不能填饱肚子当正食，您应该吃点粥啊饭啊之类的。 唐范无辜道： 可是家里很少开火，我也只会煮点小米粥，若是天天喝粥，只怕在衙门里就能饿晕了。 阿东表示很同情，挽起袖子当仁不让。 那您家里头灶房还有吃的吗？我去给您做点吧。 说吧，也不等唐范阻止，噔噔噔就往灶房里跑去。阿东年纪虽然小，但他自小就被卖入李家当奴婢，虽然李家太太不会苛待下人，但该干的活阿东依然是会的。别的不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烧火做饭那是基本功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一碗香喷喷的葱花蛋炒饭就出炉了。饭是现蒸现炒的，两个鸡蛋是他在唐家的灶房里搜刮的，葱花还是上回唐范在街头买的，有些蔫了，不过勉强还能用。从这一点看，阿东绝对是个合格的小厨娘。唐范毕竟是个男人，刚才那一点碧琪糕当然没能吃饱，眼看着这一碗蛋炒饭摆在眼前，他眨眨眼，毫不吝啬地夸赞道： 阿东，你真是一牙在世啊。 啊，一牙是什么？能吃的吗？ 阿东茫然。 这不重要，不过你在这边耽搁太久了，应该回去了吧，不然你家主母该找你了。 他其实还挺喜欢阿东这个小姑娘的，起码相处起来比阿夏轻松多了。每天在衙门里面对堆积如山的卷宗入目的，要么是夺产案，要么就是杀人伤人案，看多了容易心理阴暗。一回到家能够有这么个人聊天，其实也是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。不过阿东终究不是唐范的下人，不可能总待在这里。阿东吐了吐舌头： 没关系的，反正我还小，回去也没事干，阿春姐姐他们都很疼我。不过我还是回去好了，免得被阿春姐姐说。 阿东告别唐范，拎着篮子哼着小曲儿回到李家。刚踏进小院，就迎面撞上从主母房里出来的阿春。后者瞪了阿东一眼，阿东心虚地吐吐舌头，讨好地朝阿春笑了笑。 阿春姐姐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我去厨下看看，给你端一些过来。 阿春戳了戳他的脑门： 你又跑到唐大人那儿去偷懒了吧？唐大人贵人事忙，没空招呼你这小丫头。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你拿了点心过去都会偷吃，唐大人人好不和你计较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这阵子太太心情不好，我们当下人的也要警醒些。 是是是，我知道了。 阿东知道他素来嘴硬心软，只管连声答应。看了看他手上端的饭菜，都没动过几筷子。 啊，太太又不肯用饭了？不过今日不是阿夏姐姐当值吗？怎么是你去送饭呢？ 阿春叹了口气，将他拉到一边，低声道： 阿夏自从上回被唐大人拒绝之后，也难过得很，做事丢三落四的。我怕他冲撞了太太，所以帮他分担了一些。至于太太的事情，咱们这些当下人的也管不了那么多。你这阵子就别去唐大人那儿了。老爷就快带着人回来了，到时候肯定需要腾出一个新院子的，你做事机灵，多去帮忙收拾。 阿东自然一口应了下来，又道： 阿春姐姐，那你先去用饭吧，这里我来守着就好。 里头还有碗碟没收完呢。 阿东推着他往外走。 我去收，我去收。 阿春拿他没办法，只得先端着东西去厨房那边。他前脚刚走，阿夏就回来了。 哎，阿夏姐姐，你脸色难看得很，身子不舒服吗？ 自从唐范拒绝阿夏做妾的提议之后，他一直奄奄不振，不过今天的脸色比昨日还要更苍白一些。 没什么，就是小日子来了，肚子有些不舒服。 阿东眨眨眼，他还没有大到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过平日里耳濡目染，自然也听懂了。 那你去休息吧，这里我来就好了。 没关系。 阿夏摸摸他的脑袋。 阿春呢？ 阿春姐姐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我让她先去吃饭了。 那太太那边可有什么吩咐吗？ 阿春姐姐说太太没吃几口，里头还有一些碗碟没收，我正准备去收呢。 那我先去收吧，待会你帮我拿到厨房可好？ 好呀。 他看着阿夏走进去，心想女人来小日子的时候果然很难受呢，阿夏姐姐连走路都别别扭扭的，肯定很疼。又想着再过几年自己也要经历这种恐怖的事情，不由打了个寒噤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阿夏出来了，手里捧着个碗碟交给阿东。阿东接过手，利落地往灶房的方向走去。那头阿春刚刚用完饭从灶房出来，看见阿东过来忙道： 你怎的也过来了？碗碟可以先收出来放一旁，太太身边没人，万一她有事要吩咐怎么办？ 阿春姐姐别担心，阿夏姐姐已经回来了，她在太太那里守着呢。 阿夏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？我还让她这两天去看病抓药了。 嗯，对啊，阿夏姐姐说她小日子来了，我看她走路似乎的确很难受呢。 她小日子来了，我怎么没瞧见她的骑马步？莫非是今日刚来？ 话刚说完，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对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说很不妥当，连忙住嘴。 好了，阿东，你去歇息吧，太太那边我和阿夏在就行了。 阿春回到张氏的院子时，便见阿夏正好从里面出来。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发现阿夏的脸色确实有些苍白，便迎上去。 阿夏，你今日去看大夫了吗？ 去了，不过大夫那边人太多，我又怕太太这边有什么事要吩咐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啊，等不及就先回来了。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？让你去歇息的又跑出来干活。行了，快回去躺下吧，太太这边我来就好。 阿夏向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 嘘，太太更歇下。 阿春点点头，面有忧色。 太太还是心情不好吗？ 可不是嘛，我劝了她几句让她早点休息，她说有些头疼，让我们今晚没事就别进去打扰她了。 太太睡在里屋，我歇在外间不妨事吧？ 这里屋和外间只隔了一扇门，太太让我们出去应该是不想我们半夜在外问翻身的时候吵醒他吧。你也知道太太头疼起来就很浅眠的。 说的也是，那我就在外头将就一宿吧。 我陪你。 阿春推了他一把。 不用，你快去歇息，你看你脸色都能看成这样了。 今日本该就是我当值的，怎么能够抛下你去休息呢？我陪你吧。 阿东方才不是说你小日子来了吗？ 是啊，今日刚来的，不过现在好多了，只要坐下就不难受了。 阿春拿他没办法，两人便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边坐下。好在此时是盛夏时节，天气闷热，抬头便是星空，在院子里反倒是纳凉了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到了下半夜， 他们都有些困倦起来，手臂撑着下巴在那里打瞌睡。阿春打了个呵欠，站起身。 啊，我进去瞧瞧太太睡得如何，门窗有没有关紧，免得着凉了。 阿夏也跟着站起来。 我去吧。 行了，不用了，去关窗也需要两个人吗？你坐着吧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内传来一声闷响。阿春和阿夏对望一眼，两人走上前，阿春敲了敲房门，轻声问询。 太太。 见里头没有回答，阿春便直接推开门走进去。里屋的门还关着，外间屏风后头却影影绰绰，仿佛有什么在动。阿春心头咯噔一下，慢慢地走过去，一边探寻地问 太太。 等他绕到屏风后头，才发现原来是外头窗户没有关紧，而外面的树枝在微风吹拂下婆娑起舞，树影子映在屏风上，连同挂在屏风后面衣架上的衣服，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。阿春松了口气，又特意探头往外看了一下，外面连着一个小小的花园，此时明月在上，将一草一木照得清清楚楚，树枝轻轻摇曳摩擦，树丛里还传出一两声微弱的猫叫。阿春摇摇头，将门窗关好。阿春从屏风那头绕出来，便瞧见阿夏轻手轻脚地从里屋走出来。 太太还睡着呢。 他悄声问阿夏。 好像睡得沉，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，都没能吵醒他。 阿夏点点头。 那我们还是出去吧。太太这几日难得睡得好些，不要吵醒她了。 两人退出屋子，阿夏问。 方才是什么声音啊？ 兴许是野猫调皮，往上窜的时候撞到了窗棂，先前也是有过的。 被这通动静一闹，两人倒也精神了，索性坐在那里聊天，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阿春道。 往常这个时候太太就该起了，你先去打水，我去看看太太醒了没有。 阿夏应下了，阿春则往张氏的屋子走去。这本是他们寻常做惯了的，没有什么可描绘的新奇之处。阿春走进屋子，敲了敲里屋的门。 太太，卯时了，可要起来。 里面静悄悄的，无人作答。张氏本来就是浅眠的人，外头一点动静就能将他吵醒，就算昨夜睡得好，总不可能外头都这样喊了还没动静，难不成是生病了？阿春心里诧异，等不及张氏应声，直接就推开门，结果这一推